单身荒凉大海里，烟花到了寒武纪，我们长出脊椎和勇气。某天我们开始踩出脚印，学会双手拥抱，学会爱情，长出人类的 我们笑看太阳也行。